可以开始。 刚好是。 好了，可以了。 各位同学，我今天上课以前啊，因为这个礼拜丁助教又有把一些同学的那个就是说一些提问单或者点菜单给我看啊，那我其实心里头有一点犹豫了，因为我当然是希望这个班我们能够到最后能够多为同学服务一些这些事情，可是呢，我有两件事好像要先跟同学也不能说是商量啊，我就稍微告知一下，就是同学的提问啊，我当然是没有什么要挑剔的啊，只是说我希望各位同学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只是看你的提问单的话，我通常不会很了解真的发生什么事。那也就是说，我如果在上课的时候刚好课程有一点接近了，我可能会提起某一位同学提到的一些身体的问题拿来当例子来讲哦。可是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要明白的跟各位说，我自己是没有把握的，就是可能有的这样的状况是可以用这个方法的，顶多是可能而已，就是我更详细的事情我没有经过一两个钟头的看诊，我不能够乱讲的。当然所以啊，如果我就想到，比如说同学他有一个提问单提到一个英文，也不知道是不是英文啊，反正就是不是中文的病名了，大约的意思是那个肌肉痛综合症之类的。那我觉得说可能有哪一路的开药的方法是就是比较能够最大公约数的，比如说100个患者里面可能70个人是这一路的，但是提问的同学也非常有可能不是这70个人之一的，所以这一点必须要先讲，就是我希望说是希望，就是说我自己对自己上课的一个约束哈，就是说我要求我自己不可以在这个课堂扮演某一种的权威角色，而我不要讲到太夸张的什么像是教主一样怎么这种程度，但是我不希望给同学一个错误的印象，是我跟你的身体比你跟你自己的身体还要熟，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因为你是你住在你身体里面的人，所以一定是你本人比较熟，那我顶多只是能够就我的知识范围大约说一说这个有可能最比较可能的是哪几路，就像那个时候我在教偷偷教的时候好像头痛吧，我教了7路还是8路，但是其实我归纳了13路的头痛，还头昏，对不起，头昏，然后我归纳了14路，然后后来还觉得没有全包，那更年期的话归纳5、6路总有吧，所以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可能会提到一些同学的问题，但是我希望同学一定不要委屈勉强自己对号入座，好不好？就是我基本上没有那种超能力，人都不看就可以知道说你得什么病，讲的病都还要清楚。而且就算有一个人他真的有这种超能力好了，如果他讲了一些你自己都不想承认的事情，你会想接受他的话吗？我觉得也是不太容易哦。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的话，我可能可以大概提一提同学提到的问题，但是我拜托大家啊，就是不要对号入座，就是说即使是你是提问题那个本人，你也不要以为我现在讲的话一定是在讲你，好不好？请你要经过审慎的思考跟判断，你觉得你不是这个样子就不是这个样子，好，因为基本上我是无知的啊，在这件事情上面，而且我觉得这个课程啊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我们透过伤寒论的辩证技巧啊，让我们能够对自己的身体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熟悉。有一天我们真的学会跟自己的身体做朋友的时候，很多疾病该怎么解决，你的身体自己会告诉你。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最期望的结果，而不是好像有一个某某权威角色，或者某某好像你以为他医术比较好的人，在里面告诉你可以怎么做。 像这种外来的规范，我是相当的不认同的，因为我们现在提到中医，多少会讲到养生，对不对？那可是养生这个话题，我最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的两个好朋友啊，一个何律师，一个王副教授。那何律师呢，是一个工作很辛苦的人，他几乎是没有时间养生的，所以都是身体不舒服了，然后来找我抓一包药这个样子。那么当然他的身体是有一点小惨烈的啊。那我就说我就跟何律师讲说，你看你啊，这个肚子饿了也不吃东西，累了也不睡觉，然后呢怎么样都就是都没有好好对待你的身体，对不对？那所以何律师也会觉得，对啊，就我这太忙了，没办法养生。那我觉得这样的何律师听起来虽然不是一个身体很好的人，但是我也不会责怪他，就是说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的选择，至少他整个人是很清楚的。那相反的呢，我另外一个朋友王副教授，他是一个超级养生狂。那么这个超级养生狂呢，他就是那种什么过午不食，然后呢早上一定要游泳还是要跑步，然后呢什么晚上几点一定要上床睡觉，不然的话伤什么筋。他看到我那么晚睡简直是哇滴汗啊。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疯狂养生者。可是呢我有时候就跟王副教授讲的话哦，跟何律师讲的话是一样的。我说老王啊，你的身体说累了你也不让他休息，说想多睡一会儿你硬挖他起床，说不想动了你还逼他跑步，就说你这个样子跟那个完全不养生的何律师有差吗？就是以结果来讲，以我看就觉得没有差。而且呢我会觉得在对待身体的心理状态方面，何律师还比老王啊要健康。因为何律师生病的时候会说，哎呀身体我真是太亏待你了，对不起哦，我会好好补偿你的，我赶快去休假让你睡够。然后老王呢一生病就是，我已经养成这个样子了你怎么还给我病就是就对身体就开始痛骂起来了。所以呢何律师的病啊，就是什么有的时候吃药比较快好，老王呢一个小感冒喉咙痛可以痛好几个月，因为老王的身体有更多的愤怒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对比。所以我有的时候在面对同学的时候啊，我当然不敢，我不要太冤枉你哦，但是我会想说，同学请问你是哪一种的养生者呢？我情愿你是像何律师那种不养生的，也不希望你像老王那样子花招太多的。因为以结局来讲，王副教授的下场比何律师还要不好，你能懂我的意思吗？而且王副教授他发现他身体不好了之后，像何律师发现身体不好就会觉得啊，不要，我需要找一个压力小点的环境，我应该搬出去，不要跟我妈住一起，我应该不要把公司做那么大，我事务所可以收一收，我要多休息，就何律师会这样想。可是老王怎么想？他会觉得养成这样了还不行哦，好，明天就报名练少林拳就是对身体有一种控制狂的心情。那这种控制狂的心情对健康是不是很好呢？我是觉得不是很好。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所以呢，因为我这样讲，我也是说，我希望我真的不要无辜掌风扫到无辜的同学哦。就像我看到一个提问单哦，我在家里面其实就很困惑。然后我昨天跟我一个做心理咨商的朋友啊，一个算是催眠师吧，在吃下午茶的时候，我还拿那个问题去问他，就说我就问他说，哎，你这个提问单哦，你觉得这个同学他可能是 A 方还是 B 方？就是因为这个同学的状态是 A 方还是 B 方，就是何律师那种还是老王那种，其实是有差的。而这个东西不是客观的开药可以应对的事情。那我当然不要太暴露太多同学隐私啊，就比如说这个同学说他跑步的时候会不舒服这样子，大概这样说。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在心里面浮现一个问号，就这个同学的身体的声音哦，是要跟他讲说你不要跑那么多呢，还是在跟他讲你要赶快把这病医好，这样我们可以快乐去跑步？这我不知道，我甚至不敢乱批判跑步是好还是不好。但是这个问题的确是把我挡住了，就是跑步的时候会不舒服。那当然说不定这位同学本人也是喜欢跑步的人，可是 他的身体喜欢吗？就说我不要乱说同学，就说我对我自己天天都是存着这样的怀疑的，就是我真的有办法听懂我身体要告诉我的话吗？就今天全身不舒服，他到底是在排毒还是在生病？对不对？这很难说。就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头脑有一些自己固定的观念，他不小心就曲解身体给我们的讯息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我觉得这一个学习跟身体互动的过程还是相当的漫长，因为这个跟身体互动的过程，它一定需要用到一个技巧，就是我说过的道家的藏我法，就是你的头脑的那个解释系统一定要关掉。就你自己解释事情的那个解释官哦，如果没有办法清理掉的话，你身体的话，你永远可以听成别的东西。所以这样一个难题呢，我不知道我们这个课程在这一年多之中能不能克服。可是呢，最终目标，我希望我们能够听得懂身体的声音哦，这是比较要紧的一件事情。那另外有一个同学的问题，我就觉得我现在可以做一个比较。最大公约数正确的回答就是有同学问那个什么肌肉纤维疼痛综合症那个东西，就是啊，这个问题呢，我可以跟你讲，《伤寒论》这本书里面讲到肉痛的身体痛的方子太多了，所以你每一个都有可能。因此，我等一下讲一个比较可能的那个可能，其实不是绝对正确的答案，好不好？那因为你想想看，《伤寒论》的。麻黄汤症会肌肉痛，对不对？但它是全身怕冷的肌肉痛。那附子汤症也会肌肉痛，那是手脚冰冷的肌肉痛。那当归四逆汤也会肌肉痛，对不对？那是这个不动还好，动一下会有扯痛感的痛，是不是？然后还有各个风湿跟痛风的方都会有肌肉痛，然后还有那个柴胡桂枝汤也有肌肉痛。就是莫名其妙，好像身体刺痛一下那种痛。那还有很多很多，所以如果你刚好你的病哦是在《伤寒论》的某一个重要方剂的主症框里面的话，甚至不能单看肌肉痛。就比如说你身体这里对称痛哦，如果你刚好是整体的状况是处在一个乌梅丸症的寒热错杂、上热下寒的主症框里面的话。那根本肌肉痛是副症，你要把乌梅丸症治好，是不是？所以这样的一个西医说的这个肌肉痛综合症的这样的一个病名哈，以我们的比较基本教义派的伤寒学派来看的话，还是要找比较更大的主症框。但是，我姑且赌他一把，就是我看到这种全身莫名的身体的这种。对称或不对称的痛的人，我常常就是乱丢一个方啊，而赌赢的是我们的讲义第八页那个方。讲义第八页有一个满身皆痛方，在第一段的后半有没有看到？父亲主的满身皆痛方啊。那这个满身皆痛方呢，它的主结构呢是有一点像是逍遥散。但是它的白芍加的比较多，因为我这一段讲义是用来探讨白芍的药性啊、哦，所以就挑了这个方。然后它再加一点点，像是薏仁、茯苓、苍竹之类的祛湿的药啊，加的多一点点这样子。那他就说疏肝，简单来讲就是中医说的肝这个东西，它的这个中医的肝的意象是刚好对应到我们今天西医解剖学说的神经的，所以各种类型的神经痛。它往往会跟中医说的这个肝气郁结有关系。中医说不通则痛嘛，所以你的肝气如果不能舒畅调达的话，非常有可能发生身体的痛症。那它的这个方，如果你觉得自己煮很麻烦的话，记得哈，我那个讲义上面都有标示年代哦，就是都有标示年代，就是这个方子如果是那个宋朝、唐朝以后的啊，就宋朝以降的，都是那个剂量就直接拿来现在剂量就照用就好了啊。是唐朝跟汉朝的才要做折算，这样知道吧？那这个清朝的方，那当然是直接那个剂量下去就好了。当然，午前的白芍也有人会有一点不舒服啊，小小的拉肚子。那么这样的一种痛，老实说，你不想煮这个方都没有关系，因为它只是这个路数。你可以科学中药买一个加味逍遥散。那这个方有没有效？我跟你讲，一口就知道。 就是你一罐焦味逍遥散，如果你在全身那样的痛的时候啊，焦味逍遥散，你只要拿1公克热开水吞下去，20分钟以内，那个痛如果对症的话，那痛一定会减低。就吃一口减低一点，吃一口减低一点，顺利的话4个钟头打完收工。焦味逍遥散，当然你用原方也是很好，用父亲煮的原方也是很好，但是路数是一样的。只是如果你很幸运也很不幸的，就是焦味逍遥散这样吃一口好一点的话，那这个疾病是有疾病的失意可以讲的，就是会肝气郁结到身上发痛的人，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在被人揍，你活在家暴之中，只是这个家暴不是肉体的，是精神的。也就是说，你的生命里面可能有某一个超级权威角色，就趋近于教主等级的人，他在可能是工作上，也可能是家里，甚至是你信的宗教都说不定，就是有一个超级权威，然后只要是他的意见你完全不敢不服从，然后你在这样子的状态之下，你的所有的声音都被抹杀掉，只能够扮演他眼中的乖孩子。就是通常是人处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结构里面的时候，容易引起这种全身都会痛的症状，就是无形家暴了。那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是吃焦味逍遥散吃一口好一点的这种痛的话，那你人生里面会有重大的绝交需要执行，而且那个重大的绝交大概要挑战到你很多的恐惧，因为你之所以会那么被那个人压迫，是因为你有太多的观点觉得他是正义的，那你要和你内心的这些正义的信条作战是一个不容易的旅程。所以我如果你很不幸的是吃焦味逍遥散吃好的，那你的人生大概还有很辛苦的功课要做，因为你一旦想要背叛这某某权威角色的时候，整个罪恶感会涌上来。所以就大家加油哈。那当然最好你说吃这个一点效都没有，好，他在我们伤寒论里面每一个痛的方都可以找一轮，这样就没事了，就是客观的病不是主观病。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件事，就可以先提出来讲一下。那么我们现在回到讲义，我们上次大黄啊讲到最后，大黄这个药讲到最后一点点了，就是大黄这个药啊，虽然我自己呢不喜欢重用，就是每次都说哎呀看体质啦，如果这个人是吃一小口就会拉的那种就不要开重，我会这样说。但是呢我也要跟同学强调，就大黄哈，虽然你吃到够的剂量的时候会拉得很凶，可是呢除非是有张仲景说的那种什么感冒不应该泻药泻下的时候还用了大黄泻它造成内陷的问题，除非的那种情况，不然的话其实就算你吃了大过量的大黄啊，拉得非常的凶，其实不会要命，就大黄的拉哈，不会拉到你的身体不能承受的程度。就是巴豆的拉可以把人拉到觉得好像太过火了，但是大黄的拉基本上不会把人拉到脱水。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吃5000大黄就会狂拉的人，那你吃2两大黄会拉死吗？原则上是不会。就是如果你5000大黄已经拉到极限，2两大黄也差不多就拉那样而已。所以它的那个凶狠度啊，虽然这个中国人说大黄是将军之药，对不对？就是如果你看那个四川的将军啊，所以你看那个金方实验录那种民国初年议案，他开大黄他会写川军啊，四川的将军，虽然是这么厉害的药，但是呢他却一本质来讲不是那么的凶狠，就是不是很毒的东西。那么而且它的这个效果是推陈至新，对不对？那推陈至新其实在神农本草经里面是一个在本草学来讲是一个很珍惜的一个功用，因为神农本草经里面只有3味药有这4个字的评价，一个是柴胡，一个是芒硝，一个是大黄。那当然就是你知道我们那种古方的本草研究者哦，很喜欢去找神农本草经里面的哪一句很好的话哦，有哪几味药有这个头衔。那当然还有一个更好的头衔，就是填骨髓，就是怎么样可以填补你的骨髓。 那地黄啦，天门冬是强骨髓啦，然后还有芝麻啦，还有什么？就是那也是，就是你会他们会说，哦，整本《本草经》就那几个药也可以填骨髓，那是正面来讲。那推陈出新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药性哦。以后讲到柴胡汤的时候，我想看到柴胡怎么样让人的身体整个系统重开机，你会觉得说，哇，真的是能够让整个人的内分泌系统啊、神经系统焕然一新的那种方法。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效能还是蛮好的。那我这边讲到说，其实大黄开太重也不太要紧的理由，是因为如果哦，这个大黄是要用在那个排胆结石之类的方子里面的话，那一开开到50到60公克是常有的事情。也就是说，它虽然会狂拉没有错，但是也不会拉死你。但是那一个冲刷力才能够把比较大颗的胆结石把它打下来。那当然，你说要不要用比较温和的方法把那石头化小一点，慢慢吐也可以。那当然是可以啊，我通常都是用慢慢吐的。只是如果有人他是那个当下那个剧痛哦，不解决他已经撑不过去了，那这样的话就要赶快把它打下来。当打下来的时候像生孩子一样了，就是出来的时候还是会很痛的。但是就是说大黄在这一些事情上面是可以用到很重的，就跟同学告知报备一下了。那当然，那种过大胆结石，我觉得能够用中药牌，你还是赚到了。因为你如果送到西医院的话，不是要割胆吗？对不对？那割胆之后一辈子，那个胆经受那个伤哦，那个消化系统整个都是失调的，所以比较可怜啊。吃一点油的也不行，对不对？早上起来一吃饭就要拉肚子，是不是？就是那种没有胆的人会经验到的不太愉快的人生。你说会死吗？也不会死，但是不舒服。尤其是最讨厌一件事情是会浅眠，就没有胆的人睡觉睡不深。那睡不深哦，他这样子常年下来哦，就是精神上会比较容易暴躁。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就吃中药来调胆的话，我觉得伤仲景的整个少阳系统的那个调节哦，已经可以说是很完美了。就加一味两味药，其实那一类的疾病都可以治得很漂亮哦。所以这个割胆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好像不需要那么。那么的，就是当然迫切，对，不是那么迫切，而且，以西医学来讲的话，我觉得，像是盲肠割掉的人，就是常年的厥阴病嘛。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到了一定的岁数以后，我这样讲，有希望同学哦，不要把它当做是一种诅咒啊，希望我们都能逃过一劫。就是到了一定岁数以后，可能大肠癌的那个可能性会高一点，因为它的厥阴区块是比较钝的。就是它的免疫系统不太能发现肠子里面有癌细胞哦，就是那个没有就阑尾割掉的人，就是厥阴经就是受到一点伤。当然，现在我们还有疗愈密码嘛，对不对？好不好？在能量上面补回一点，因为像割掉胆的人，对不对？我们中医界的俗话就是说，哎呀，没有胆没关系啊，多喝温胆汤还他半个胆啊。就是你吃了温胆汤，还可以把那个能量上的胆经把它接通回来，那这样子它基本上那个没有胆哦。而发生的种种的后遗症，可以把它消到最弱。那所以没有盲肠也就算了啦。那什么当归四逆汤啊、乌梅丸啊，有事没事当点心吃哦，那也可以还你半条肝经啦。哦，就是这样子。那当然，我是觉得这东西真的是发于厥阴病，死于厥阴病哦。因为那个台南当年几十年前，台南的中医朱木通啊，他就发现说，诶，他接到的盲肠炎的患者哦。常常一开始那个脉症都是厥阴病的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症，然后他就开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那你说我们西医不是说盲肠炎是已经发炎了嘛，对不对？那可是呢，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又是大热药，可是喝下去2个小时，那病人可以离开了，没事了。也就是说，盲肠是厥阴经上面的器官，你感冒到厥阴经的时候，你的盲肠就会出事，是这样的一个中医观点。所以像是乳房的病，对不对？也要看一下啊。很多乳房的病根本还在葛根汤诊，因为足阳明胃经也经过那个乳房嘛。那柴胡系统经过乳下的淋巴之类的，就是很多都是你以为是发炎的，其实你真的《伤寒论》熟了之后，全部都可以放到感冒里面来。但最代表性的就是扁桃腺，对不对？扁桃腺发炎，你以为是发炎，可是最有效的医法还是照《伤寒论》当感冒医。麻黄、附子、细辛这种热药都给他下去，打通一条少阴经，扁桃腺就回来了，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哦。所以，所以我就觉得一个盲肠被割了是有点冤啦哦。那个，一个胆被割了，我觉得更冤，因为胆的话是其实就是实在是好像留下来也 没有什么关系的哦。然后呢，当然我们今天啊，我们彼此之间医术都还是处在一个有待加强的状态了。就是我希望我们就是说，《伤寒论》的这个学习啊，我想如果大家越来越有进步的时候啊，其实你大概就会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就是说，你可能会自己或者别人遇到一个病人，你从前以为这个病是一个西医可以给你贴一个标签的客观的病，但是呢，你《伤寒论》学久了之后，你会看到原来他这一个某某病是刚好包在《伤寒论》里面某一条说的一个主症框里面。那你把他这个主症况医好了，他这个病就好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经验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是越来越能够用《伤寒论》的主症况去看这个人体。那当然，这个也不是我自己认为医术的终极啦。我是觉得，当我们《伤寒论》的这个主症况都已经学到很熟练了之后啊，我们能够自由的跟人的身体的病态的机制做对话的时候，就是用《伤寒论》的这个语法。就好像一种电脑语言，你要先学会这个语言，才能够跟电脑说话。那《伤寒论》介绍给你这种语言，然后我们学会了这种语言，学会了跟身体对话之后，那我是说，希望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能够直接听懂身体在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希望我们有一天真的能够跟身体熟到可以放弃这个语言哦，那这样是最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讲回这个太阴病的这个桂枝加芍药汤跟桂枝加芍药加大黄汤。那这两个方子，同学，你真的是可以睡觉，因为学《伤寒论》哦，这个这两个方子不是很常用，就是我们也不晓得是我的辩证能力是有点弱，每次都抓不到它的主症况还是怎么样，我常常会跳掉，我常常会跳掉这个方子，首先是因为啊，我们先看一下第十卷的太阴病。我们先看太阴病的第一条，就第十卷的12条啊。他说：“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肾，食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啊。”这是因为太阴病本身是一个很虚、很湿、很寒的一个病，所以呢。它呈现的症状就是你的消化机能不会动了，那消化机能不会动，你就会觉得肚子胀胀的，然后你可能吃东西，你完全身体不想消化，放一放也觉得臭掉，就把它吐出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拉肚子呢，有的时候是越拉越有，什么叫越拉越有呢？简单来讲就是，我想过去几年有过一两年的感冒啊，大概感冒了2个礼拜以后，那个感冒的人就一直坐在马桶上面拉肚子，同学有没有一点这个印象？好像是07年前后嘛，就是感冒的人一开始是感冒的症状，大概1、2个礼拜之后，他就变成一直拉肚子哈。不是不是，肠胃型感冒不到太阴，那个，总之我见过了，好不好？就是随便去放过了。这种事情真的是大家谁生病也不会到处讲，对不对？所以自己在家拉一拉就算了。但是那个，如果你是太阴病的拉肚子，因为你的肠胃已经很虚了嘛，所以在拉了之后，有的时候拉了之后反而觉得好像更空更虚了，所以就越拉越虚，那个太阴病就越严重。当然，太阴病基本上死人的几率是很少的啦，所以就通常再放着放着，他自己也会渐渐好转。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呢，正因为太阴病是一个寒冷的湿哒哒的。下痢为主的症状，那这样的症状其实标准的药方，我们最常用的是理中汤跟四逆汤。所以，怎么样的太阴病哦，会适合用这个桂枝加芍药汤、桂枝加芍药大黄汤，就变成很容易让我们忽略它。简单来讲，就是说，太阴病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桂枝汤在教的时候有讲过这个10枝14条，同学还有没有一咪咪印象？就是就算你太阴病已经开始了，如果脉还是浮着的，那代表这是太阳哦开始陷到少阴，你还来呃太阴，你还来得及从太阳把它推出去。那如果这一个刚刚从太阳陷到太阴的这一个机转，你在脉浮的时候，没有用桂枝汤把它赶出去的话，那它就可能陷得更进来一点。 那陷得更进来一点，以病机来讲是这样的，就是整个桂枝汤症陷到中间来了。那么我们上次不是有讲过桂枝去芍药汤吗？对不对？那是在外面的桂枝汤症陷到压胸口的时候，你要把芍药拔掉，让那桂枝能够尽情把它推开，是不是？可是呢，在这个已经陷到里面来的时候，那张仲景的做法就干脆把芍药加倍，就是把整个桂枝汤的力道收进来，在肠胃里面做事情，就这桂枝汤不往表去了，就整个桂枝汤被缩进来了，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你怎么样知道桂枝汤会这样子可以缩进来呢？因为桂枝加芍药汤虽然不是临床的常用方，可是桂枝加芍药加麦芽糖的小建中汤是临床的常用方。那你看小建中吃小建中汤，你就会知道这个药性哦，就好像小建中汤这边，对不对？它让你整个就把那个桂枝结构的那个药性哦，就集中在消化道，让消化道变得很活泼，就消化道里面好像有小矮人哦，在里面唱歌一面挖矿哦，来营养嘿吼嘿吼，然后就搬到哪里去哦，就是帮你吸收营养，哇，整个人头好壮壮这样子。所以就是从小建中汤的那个补益你的药性，就让你的消化道变得很活泼，很能做事情的这样一个药性啊。那我们倒推这个没有麦芽糖的桂枝加芍药汤，大概也是会让活化这个消化道的这个机能啦。那以活化消化道的机能为主，那我们看它的那个条文，因为这个张仲景这个条文本身是用来对付庸医的条文啊。这个第十七条，他就说本来是太阳病，然后呢，医生呢又用了下法了，啊，这个张仲景反正太阳篇啊，不，已经到太阴篇了，还在骂庸医啊，就是他的愤怒真是无止境啊，绵延了1800年。那因而复满食痛者，他说因为误下这个感冒内陷了，掉进来了，所以肚子胀胀一阵阵痛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太阴病，要用桂枝加芍药汤把这个桂枝汤的药性收进来打内仗。那如果大食痛，这个食痛就是里面有大便塞住，也就是说它缩进来之后，它不但肚子胀痛，而且它居然已经大便都不会动了，所以大便塞在里面。所以是这个大食痛哦，你不要去想它那个肚子到底是虚还是实，你就看这个人已经2天大便都大不出来了，你就可以想说可能要开大黄了，这样子判断比较清楚。那么于是呢，就可以加芍药加倍啊，或者是再加大黄。那这个大黄的加法呢，其实他加的2两大黄，以汉代的人来讲不算太多了啊，主要是要把大便冲下来，这个地方可以很单纯。只是呢，他的后面的第18条就有讲说，太阴病脉弱，就是一个人太阴病，其实标准的脉就是这样软瘫瘫的脉啊，这个右关脉是软瘫瘫的。那可是这个人蓄自便利，就是如果这个人根本哦大便就大得出来的话，那或者说甚至大便大出来以后还越大越稀的话，那他就说你如果要加大黄芍药就不千万不要加那么多。所以张仲景在这边提到，你这个桂枝加芍药汤、桂枝加大黄汤，是不是芍药要加足一倍，大黄是不是要加足2两，这都是不一定的。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大便好像还可以通哦，似乎是用不到那么多，那你就不要用那么多，就是免得他说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就是他肚子已经是很虚了，在拉里还给他吃泻药，这不很疯吗？所以就不要那么疯啊，这是一个用这个汤的规范。那这个汤呢，我想哎，请说。我觉得理论上加到芍药已经够了，如果大便是通的话根本就不要加大黄了。因为它大黄我觉得会加的基本上大食痛，会大食痛那一定是你如果用复诊按肠子会按得到粪便的快，那样才叫大食痛，所以那是有干掉在里面的大便造成的便秘哦，那个才需要。所以张仲景这讲，我觉得人讲话也是可以随便讲的嘛，就是我们就放他过好了，意思就是他就说如果真的大便大出来就不要用，那个减脂就是可以去掉了，就甚至不一定是说要用放少一点。所以呢，我这边讲义上面写说是误下哦，太阳之邪内陷太阴的初期症状，所以他就说 这个其实芍药也是会让人有一点拉肚子的，所以就肚子胀胀的、痛痛的，然后这样的症状。那你说这个胀胀痛痛是痛哪里哦？老实说，我不敢乱讲，因为如果一个人的肚子痛啊，是痛在上腹部，就是胃这里再下来一咪咪的地方，就肚脐上面、胃下面这个上腹部。那个上腹部剧痛的肚子痛，通常我们临床最容易去想到的是大柴胡汤，就是大柴胡汤的那个胆囊跟胆经有问题的时候，那个痛是通常是上腹部的痛，伴随着剧烈的呕吐。那这个东西有可能是胆囊病，有可能是胆囊炎，有可能是十二指肠发炎，有可能是肠梗阻、肠套叠等等的问题，那这些都比较是归到大柴胡汤，所以我现在不敢跟同学讲说这个痛哦是以上腹部为主，但是其实哦感冒内陷到太阴的时候，那个压进来塞到的感觉，有可能是从上腹部开始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一个辩证点上的暧昧，就是那个上腹部的那个闷痛。到底是柴胡症还是桂枝加芍药症？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以症状来讲很难分判的时候，当然柴胡症通常伴随呕吐，但是桂枝加芍药症，这个上腹闷痛啊，这个点上面我觉得是很难分辨。那你一定要分辨的话，那就是把脉，因为柴胡症是弦脉，太阴病是平平的软瘫瘫沉下去的脉。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如果我觉得，如果大家还能残留些许记忆的话，因为我这个方都觉得教了是让大家忘记的，就是如果大家还能残留些许记忆的话，就是当你以后看到，因为你柴胡症以后一定会学比较熟，因为柴胡症很凸显。然后有一天你要开大柴胡汤的时候，请你，我现在下催眠指令啊，就请你到那个时候要想起来，就请你那个时候会想起来说，我稍微把一下脉，如果脉真的完全不弦是软瘫瘫的话，我要想可能是太阴病，而不是柴胡症。好不好？就留下这一点点记忆，让以后不要开错药就好了。但是其实桂枝加芍药汤跟那个大柴胡汤的主治啊有重叠的，就是有时候你开错没有关系，就都会好一点。就大柴桂枝加芍药症，你开了大柴胡汤它会好一点；大柴胡汤症开了桂枝加芍药汤也会好一点。哦，所以有摸鱼的空间了啊。那他。那这个地方啊，那我后面刮胡里面是日本人他们归纳出来的。他说，其实哦，这种痛哦，这种腹满实痛，如果以西医的诊断来讲的话，常常是我们今天说的直肠炎啊。所以原来不在上面呢，是在下面。那直肠要怎么辨认呢？那他就说要从左下腹触及索状硬结。就是说，我们啊，用我们身体左边的腹部把那个腹肌放松哈，硬的摁下去的话，其实摸到的就比较是人的大肠的这一段，对不对？那他说，当你有这个直肠炎的时候，是你摸到的那个大肠，它不会是放松的，是好像灌饱的香肠一样的，就是一坨那种大肠，你会觉得那一段大肠好像硬硬的一坨，那有这种硬硬一坨的感觉哈。比较是我们经方派的开药逻辑的里面觉得说，哎，这个时候可能可以开芍药了，因为牛筋纠结结成一坨的状态比较适合开芍药下去。那当然也有在临床上用于最初期的大肠癌了。那当然这个有没有效我不敢讲，因为初期大肠癌其实目前为止在临床上面是大柴胡汤的胜算是还蛮高的。最初期的，因为比较晚期的话，他就别往别的路数去了。但是最初期的，有时候那地方只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淤在那边哦，你用这种汤去给肠子哦活一活血，那血顺一顺之后哦，那个淤住的东西冲散一点之后，哎，你的免疫细胞会发现说，哎，那边可能有不好的东西哦，就是你让免疫细胞有机会去发现那里有癌细胞，那你的免疫力就可以自己把那癌细胞吃掉了。对不对？你免疫细胞之所以不能发现那里有癌细胞，可能是因为你的肠道里面有塞一些 什么湿湿冷冷的东西，甚至是淤血，把它遮住了，遮到你的免疫系统发现不了癌细胞，所以就会变成能够形成这个癌的病变啊。那你帮它通一通油的时候，自己的免疫力就可以把那个癌症去掉。那么，然后他就这边写说，腹胀而有便秘或下痢倾向，皆有可用之机啊，这很可怕。就是这个方子桂枝加芍药汤呢，这个人如果是腹子肚子啊闷痛闷痛，然后拉稀，有机会用这个治好；肚子闷痛闷痛便秘也有机会用。所以就是，反正你就记得脉是软瘫瘫的，肚子一阵一阵的闷痛闷痛的，大概这样的状况可以用用看。那脉象是柔软无力，但是到底是有带到桂枝结构，就是偏浮的这样子。那讲的我自己都超没滋味的哦，就是因为真的你肚子那个闷痛闷痛的感觉，我就有点偏绞痛了，我就直接开那个黄芩汤了。就是黄芩汤是桂枝汤，它不用加芍药，它直接把那个桂枝去掉，然后再加黄芩，然后再加生姜、半夏之类的东西。那就是桂枝汤。小杨蛋汤是桂芍草姜枣嘛？那小英蛋汤、黄芩汤是芩芍草姜枣，就是一个桂跟黄芩的换掉而已。那当然，张仲景的是比还多一位啊，还加一位。我刚刚说的是苦行诀的那个药物的那个对，照镜子，就是小杨蛋汤的对面是小英蛋汤啊。那一个是用桂枝，一个是用黄芩这样子。那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症状都用到别的方去了，所以这方常常被忽略。那他说一般的腹痛，那后面就是这样子。我跟你讲，后面其实要讲的只有一句话，就是各种绞痛，经方嘛，芍药总是会放多一点，就这样而已。所以这不是什么重要辨证点啊，就是一般腹痛以绞痛为主，而且呢，因为是太阴病调子用这个方，所以通常是兼腹胀。就是肚子啊有闷胀闷胀的感觉，然后又同时有绞痛绞痛的感觉，这样的时候这个方子是比较适合的。那比如说腹腔手术之后的粘连痛啦，那一般型的月经痛，那一般型月经痛你要加附子也是可以的啦。那你说，哎呀，那我就干脆直接吃小建中汤好不好？可以啊，只是哈，小建中汤有麦芽糖，它当然在结构上比较补血啦，可是。桂枝加芍药汤的好处是它的药性比小建中要快，因为它有麦芽糖，它药性会更温吞一点点啊，所以可以考虑。只是如果你是体质寒的人，那治月经痛也是可以照加附子的哦，就是这个驱寒的药可以加在里面。那还有原因不明的腹部隐隐作痛、慢性肠炎。那我这边讲到，就是因为太阴病本身就是肠胃道很虚冷、不会动的一个病。那如果这个人他是太阴病体质，他真的他的肠道就是那种很温吞、很不会动的肠道。其实他太阴病有讲到一件事，就是说其实太阴病的那个拉肚子不见得是，你的身体因为感冒病毒感染而一定会形成什么拉肚子的那个身体反应，不见得。他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的肠胃道不会动了，所以你吃下去的食物在里面放坏掉了。放坏掉了，反而变成一肚子脏东西了，然后就要拉了。所以在太阴病的这样子的一个调性之下，有没有可能有一部分的人的慢性肠胃炎是属于这一路的？就是虽然西医的诊断是说你是肠胃炎，就是慢性的肠胃炎，因为你常常都在肚子痛嘛，常常都这里那里不舒服，可是它却不是一个真正的那个什么细菌感染很快而凶猛的那种发大热的那种发炎，而是因为你的肠胃道每次都慢半拍、慢三拍，所以常常食物都放坏掉，让你肚子就在痛了。那如果你是这一种调性的慢性肠胃炎的话，就是你自己知道你吃了什么东西，好像很久很久很久才会变大便那种人。如果你是肠道有这么慢的人的话，那你的慢性肠胃炎还不如就用桂枝加芍药汤就活一活，就是让肠子比较会动一点，那是有胜算的。那当然，它常常被拿来医的是慢性的胰腺炎，就是这个地方啊，因为胰脏要健康啊，基本上是这样子。其实胰脏要健康，要从少阳治的情况也是很多的，就是因为胰脏会有病，比如说胰脏癌那一 通常的病因都是因为他的那个，因为人的胰脏啊，要排出脏东西的那个管子跟胆管接在一起，叫胆胰管哈。它就是那些脏东西，你要那个管子要很通畅，那脏东西要一直能够吐出来，胰脏才能健康。那如果那个管子哦，已经开始有塞住了哦，堆脏东西堆到胰脏受不了了，就会有癌症变化，就往癌症那个方向病变去了。所以如果是以中医要治，胰脏病变的话，通常都是赶快通胆管为优先，就胆管打通，它自己可以把脏东西排出来。那在这样的一个用药逻辑之下，所以我才会说，治胰脏的病，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症状是挂到少阳那边去开，因为少阳药可以通胆管。那但是这个地方那种非常慢性的，就是那种闷痛、闷痛、闷痛，然后你也不知道什么痛，然后去做全身检查，他告诉你是什么慢性肠炎或者慢性胰腺炎之类的。那种时候，你就可以想，是不是真的我的肠胃是已经太不会动了，所以就可以往这个方子的方向去考虑一下。但是我那个刮胡里面是提醒同学，就是说这不能包含急性的胰腺炎，因为急性的胰腺炎会只加芍药汤的力道是完全不够的。所以急性的胰腺炎它是怎么样的症状呢？我们中医古书上是讲说是腹痛彻背，这是就是说啊。那个胰脏真的急性的发炎的时候啊，那个肚子痛是一直痛的，连这个背后这里都在痛的，就是一直从腹部穿透到背后的那个痛。那这个腹痛彻背的急性胰腺炎的话，我现在还不急着教啊，但是就是有一个方子叫我写在这边，同学你自己要开的话去 Google，就是延年半夏汤。那其实还蛮厉害的药，就是用半夏跟吴茱萸的力道，赶快把那个胆管打通。让那个胰脏能够把脏东西排出来，而延年半夏汤虽然胰腺炎是听起来是一个发炎热的病，但其实延年半夏汤也是一个很热的药，就是，我想也是要老手一点的人才会用得顺吧哦。连我的话开这个方都要考虑一下，有的时候就是要退到两指汤，就是只是单纯的就是说赶快帮你的肚子做一做按摩，把那个胆胰管哦按摩一下，给它脏东西挤掉多一点，看能不能好一点，就是有这样一个进退。那如果你真的已经开药是很老手了，那个什么大热药、附子、吴茱萸什么都开得很顺了，你看到那个状况就知道吴茱萸可以开了。那这个时候你要用延年半夏汤也是可以了。当然初学者要用也没有关系，因为延年半夏汤不是重剂量的药，它不是张仲景的方，吴茱萸不是一样一碗倒下去的，所以这样子少量少量的开啊，你喝了一口问他有没有好一点，有没有好一点，那还来得及后悔啊，就是还不至于到不可挽回的程度。所以这边就先讲一下。那至于它的劲力啊，不是十之十七，我是写错了啊。劲力应该是十之十八的，就是这个后面讲说，如果是那个有拉肚子的，芍药跟大黄都不要放多，这样子。那接下来的这个芍药甘草汤啊，就芍药甘草都是老朋友了，那附子也教过了，所以就。主要是这个方子，我们一般日常生活里面哦，还有蛮多可以发挥的地方，所以就跟同学聊一聊这个方子的可能使用的实际。那我这边有讲可能而已哦，可能而已，因为，如果你真的要用芍药甘草汤的结构去治脚痛的话，对，我说脚是这个脚啊，foot 这个脚，要拿来治脚痛的话，那。还是有的时候是打不准的，因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哦，他的那个脚软啊、筋骨痛啊，那花招还蛮多的。那这个方子只能够单纯治一个比较属于淤血型的脚痛。那么它的这个条文6之30条啊，我不细讲，我只讲一个它的整个条文在讲的那个故事的那个道理是什么就好了。简单来讲，就是当一个人他在感冒的时候，他的症状已经恶化到阴阳两虚了。那当一个人阳虚的时候呢，可能会自汗啦，小便变成频尿的状态，对不对？因为阳气够的人才能够很久撒一泡尿，才能够不要容很容易狂汗。那可是呢，阴虚的人呢？他也会心烦， 它也会怎么样？像如果人真的是血虚的比较厉害的话，其实常常有的症状是晚上睡着了之后会脚抽筋。有没有同学有这种经验？就是那种时候就稍微吃一点补血的药，哎，第二天再睡就不抽筋了。所以阴虚可能会有脚抽筋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张仲景就说，在这个感觉之下，你立刻就要给他桂枝汤发表，这样是不对的。因为呢，他阴阳两虚的时候，桂枝汤一发的话，那这个人反而会更虚啊，所以他说这样的一个更虚的状态的时候，阴阳两虚的时候，首先这一条呢，在仲景学的哲学意义上是在说，当一个人阴阳两虚的时候，你又要救他的阴，又要救他的阳的时候，张仲景是要求读者先救阳，不要先救阴，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我觉得是那个。到了清朝末年哦，会形成一个火神派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张仲景的书里面是不断的有提供一个意见，就是你两个孩子能救一个的时候，先救阳，不要先救阴。那或者是像厥阴病里面，这个人寒一阵热一阵，寒一阵热一阵。那张仲景要说，就说他热的时候你可以给下寒药，然后呢，他寒的时候你可以下热药。可是呢，总的来讲，你要让这个人体质维持在偏热那边多一点。不要把那个人都喊倒掉，所以张仲景的意见是如此。所以经方派其实一直以来，他经方派内部隐含的一个逻辑就是经方派是补阳派，就像是一个人，我跟你讲，经方派是补阳派那个最代表的补阳的，经方非常经方派非常代表的滋阴的方剂哈，比如说。当一个人是虚劳型阴虚的时候，这个人口干舌燥啊，五心发热什么的，这种虚劳型阴虚的时候，张仲景一出手怎么滋阴啊？小建中汤，就小建中汤阳药很多哎，桂枝系的，对不对？整个汤是暖烘烘的，一点都不凉的，对不对？可是张仲景就觉得说，阴虚就是你营养吸收的不够，所以我们就要补强你吸收营养的能力。让你身体很会吸收营养，把这些好的物质都抓到了，你才会有阴嘛，对不对？所以张仲景滋阴大概就这个程度，就清热的时候可能生地黄会放多一点，滋阴的时候生地黄一定用酒去煮，像补血最重要的方炙甘草汤，要加这个水一半酒一半来煮的，那是很多酒的，一定不能让它喊到你，因为他觉得说你要补血，你身体要很有能量才能补血嘛，你能量不够的话，你就吸滋阴药这样一直滋下去，你这人。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说已经没有能量了，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一堆营养放在那边，你根本搬都搬不动，就没有用了。所以张仲景一定是要先提升你搬营养的能力，才会愿意让你有营养，对不对？就是先有能量才能够给物质，这是张仲景的一个先后的顺位啊，在他的许许多多的方剂里面都呈现出这样一个调性。那当然，你说这个调性是张仲景独家，还是是一个普遍性的真理呢？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觉得，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张仲景的意见是对的，因为我们在临床上面真的遇到一个人阴阳两虚的时候啊，其实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开阴药，因为当一个人阴阳两虚的时候，中国人都觉得阴跟阳是一个互相扣合的东西嘛，对不对？那如果他已经只剩下最后一点点能量，你还下一个阴药下去的话，他最后一点的火光会被那个阴药给吸掉，那他就死掉了。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很虚弱的状态，你要先把他能量提上来，在他有能量搬运物质的时候，再继续补充物质的部分。那当然，在这一条的故事内容里面，他补充你一点点能量的是一个很温和的甘草干姜汤，就让你暖一点，暖一点。暖一点了之后，才能用芍药甘草汤去让你的血啊，好像让你的血稍微变多一点。其实芍药甘草也不是那么补血的药，但是至少会能够让你的血感觉上好像更滋润一点。当然都是没有到这种开这个地黄啊什么的那种真正的补血的药。那刚刚讲到张仲景的这个阴阳的概念比较偏阳，对不对？就像我们后代的人很喜欢用一个方叫做四物汤，听过吧？那四物汤，当归、地黄、芍药，还有川穹嘛，对不对？主要是活血。哎，同学啊，我问你们一下，你们有没有人是常常在用四物汤的？我不是要说他坏话，我只要问一下四物汤用起来感觉如何？有没有常常在用？ 就是月经有一点点轻微的卡卡的刺痛或者绞痛的时候，用四物汤就比较顺，比较不痛，有没有这种事？我不是要说他坏话，我只要问说结果是怎么样。 你讲两次，你讲 哦，我真的太心虚了，对，其实就要说他坏话。太强调了，对，好，我心虚啊，其实是要说他坏话，就是四物汤本身是无辜的，就是如果那个女人的体质真的是寒热平衡的话，四物汤是无辜。当然，你说女人体质偏热，你四物汤可以用生地黄；如果女人体质偏寒的话，四物汤可以加九煮，对不对？就是说寒热是可以自己微调的啊，所以那个方剂是无辜的。想第几次了？但是呢，但是我要说的是，同样是这样一个方剂啊。张仲景的方子呢，比如说，卷十六的那个琼归焦艾汤啦，或者是还有一个卷十六第四条有一个琼归焦艾汤，焦艾汤。其实啊，我其实这些年来，我几乎是没有再开四物汤。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如果在台湾看到一个人，他有那种月经的问题，你看那个琼归焦艾汤啊，他说这个人有漏下，就是他的那个血啊，月经的那个血继续的在那边掉下来。那他这琼归焦艾汤原来是治这个怀孕的人腹中绞痛啦，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什么流产后那个血不止啦，或者是月经那个血滴滴答答都不停啦之类的问题，那他就会用这个。阿胶、艾草这种止血又补血的药，加在地黄、当归、芍药、川穹里面。那你看到没？还有甘草，再加个甘草。你看，这其实就是四物汤的加法，对不对？就是后代的四物汤，其实是从张仲景的这个方里面减掉一些药味而形成的。那你说张仲景的药味，我会不会减？老实说，我根本不会减。我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甘草，哈。有那么一点那个阿胶，有那些艾叶，其实很好，就是完全不需要减。就是我对四物汤的意见是说，你为什么要把好好一个林志玲给他剃光头叫他上台？就是这种感觉，就他那个头发有罪吗？头发剃掉，眉毛剃掉，然后叫他上台，就是为什么？就是明明这个琼归焦艾汤已经是一个超级大美女，你为什么要毁她容再让她上台？就是四物汤在我的感觉是有这种感觉，就是那几味药明明是不需要减的呀。那还有另外一个四物汤，也可以说是四物汤的组方啊，那个妇人片的第30条的焦姜汤，他说如果你的月经哈，是有黑血块的，那你就要用这个焦姜汤。那它就是你看地黄、川穹。芍药、当归都有，对不对？所以四物汤结构有哦，但它里面呢有加阿胶补你的血，然后呢加生姜哦来帮你去掉这个好像瘀住的这种湿气还怎么样？那我当然会觉得，如果这个女人月经痛有这样的类似这样的血块的症状，我当然直接开焦姜汤啊，我怎么会开四物汤呢？就是我为什么没事要泼林志玲硫酸呢？就是。 都不是剃光头而已， 对不起，就我就说，就是现在的人，其实女人的月经痛的毛病，其实伴随着血虚，要用阿胶的机会多不多？那很多啊，对不对？你月经来的时候觉得没精神、脸苍白，这有吧？然后有黑血块的时候，需不需要用一些比较暖的药，或者是用止血的药，这样呢，同时又活血又止血？这当然要啊，是不是？所以你为什么不用张仲景的原方，而要去用四物汤？因为对我来讲，我一直觉得四物汤结构真的也不差，但是就是有点残废，就是少那么一点力道，这样的感觉。哦，对了，还有下课以前我再讲一件事，就是那个，但我这边讲，就是同样是这个四物汤结构，张仲景开你就会看到它比较补阳，就是整个方剂比较暖。然后比较活泼，就是不是像那个四物汤那种，好像那种也是四物汤，其实也是一个流动的药啦，就也不是一个卡住的药。但就是现在四物汤，就是跟张仲景比，就是缺了那种青春活力的感觉，就是好像比较在慢慢走的那种感觉。那个上个礼拜那个就跟同学讲到转骨汤哈，就是说如有同学问一个问题是助教说什么转骨汤什么时候喝，我觉得。 你真的青春期都过完了，你觉得还长不高再喝都来得及。就是你也这样，你标准来讲就青春期来了之后就可以喝，但如果你等的久一点，等看他二十岁还有点太矮再给他喝都来得及，所以倒不是需要很急。那个鸡可以慢慢养啊啊啊， 男女生都可以。 那至于说那个我说用那个炸过的那个川鸡啊、哦、去炖鸡汤的那个，那根本不必管青春期，那个那就是从小喝到大喝到老都没有关系，因为基本上就是又补又活血，因为它本身就帮你把身体里面一些淤住的东西哦化掉一点，化掉一点，那让你调到一个比较通的体质。那这个体质的话，什么时候要青春期要来就可以长了。所以川七那个是无所谓，而且川七的话，标准版本是炖鸡汤了啊、哦，比较我听到的人家叫的是炖鸡汤，倒没有说什么肉都可以炖这样子，所以哎。那个我记得我上一次偷偷教你也在，对不对？ 对。 那偷偷教的时候我觉得我更年期的方，我是从温经汤讲到那个柴胡桂枝加减，然后还有什么柴胡疏肝什么那个汤，就说更年期我觉得有更清楚的主症框可以用的时候，我觉得环绍汤只是做一个最低限的体质的调理好不好，就是更年期我觉得有更大主症的存在的时候，用那些比较有效的那个调节少阳的方比较有意义。就像一个温经汤，就像张仲景治更年期发热的温经汤也是大热药啊，对不对？因为张仲景的理论就是说，你我们西医今天说什么更年期会发热是因为什么，人年纪到了那个什么内分泌不够嘛，对不对？那内分泌不够，我当然要大量补你的子宫，然后像子宫踩脚踏车一样来分泌啊，对不对？就是这个发热怎么会是用，你看你现在中医外面中医看更年期，哇，那个寒药像救火一样的在开耶，就因为你热嘛，潮热嘛，对不对？凉血啊，清热啊，滋阴啊。问题是这是代偿热啊，对不对？是因为你子宫的那个区域的那重要的内分泌的系统关机了，所以才会发热的。那怎么是用凉药去扑灭火呢？对不对？当然是要工厂重开机比较要紧啊，是不是？所以温经汤让你的子宫多一点暖，多一点血，多一点活动，然后让子宫在那边运动的时候，不小心该分泌的内分泌就运动了，就分泌出来，然后就不用发热了，这不是比较对吗？是不是？为什么一个人老了之后反而要灌凉药去凉他，嫌他进棺材不够快吗？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张仲景用方的逻辑，我是觉得真的不用讲太多，就是一个温经汤的逻辑，如果你踩得够稳的话，你就会知道有很多病根本不用开那么凉，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考。那我觉得这种补阳思考啊，在这些地方上还是有它的正确性，这是学伤寒论值得珍惜的。我想这也是可能有一些经方的学习者啊，会对于后代方有一点批判，可能是在这件事情上有一点批判，因为经方的人比较会着眼说怎么样恢复这个人的能量上的活力为优先，那而不是在那边调这个调那个这样的，这边灭那个火，那边灭那个火这样子。好，那我们就下课一下再回来往后面看啊。